感谢刚才敬拜团带领我们的诗歌，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家人吗？谢主啊，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昨天晚上我们很圆满的办完我们那个圣诞晚会啊，那有些客服班的家长他们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当中，感谢主。然后有些有一个客服班的家长是从头到尾都全程都参与，我相信上帝一定也会在他们生命里面继续的动工，我们继续的来为他们祷告。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昨天江长老信息的当中一直不断的提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来。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并且给你们一个儿子，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 好，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看哪、啊、一起来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刚才我们一直不断提到说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好，前两周江长老他证道的时候，他分享了有关上帝的救赎。他谈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诶，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他可以救，他也可以不救，可是他为什么要救呢？圣经上说上帝不救拔天使，他连天使都不救了，可是他却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拯救我们。上帝因着慈爱和怜悯，他要救我们，可是我们无法想象上帝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就好像你对蚂蚁说，哎，蚂蚁啊，我要救你，你会觉得这种的拯救的行动实在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上帝的救赎实在是超越我们的理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更看见上帝他不只是救赎我们，他甚至要和我们怎样 同在。 所以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真的是讲不通哎。我们或许可以稍稍明白说上帝的救赎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救我们，可是上帝要跟我们同在，为什么上帝要跟我们同在呢？以我们现在太空船最快的速度从地球到太阳大概要多久你知道吗？大概要四个月的时间。好，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几倍大你知不知道？牧师讲过好几次，140万倍。好，下一张。好，看到那个很大的太阳有没有？地球就那一小点，好，那就是地球。好，在整个银河系中呢，在我们这个银河系有多少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呢？你知道吗？那个中间那个是太阳，其他的都是我们在这个银河系的恒星，有几个你知道吗？初步啦，大概2000亿个。2000亿个、哦、那有多少个银河系、哦、这个是我们的银河系、哦、太阳在哪里你知道吗？太阳在这个、哦、这是我们的银河系。太阳很小很小，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有2000亿个恒星。那整个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呢？上千亿个银河系。你看上面的小圆圈有没有？就代表的是一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里面有超过2000亿个的恒星在里面。你无法想象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个宇宙好像还在扩展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太阳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在转，而银河系绕着那个叫做巨圆啊，他们英文叫做 Great Attractor。就是巨大的一个圆头，那个不晓得是什么，但是整个的银河系全部都绕着这个在转，他们都在公转。 假如我现在开车出去，然后我开左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怎样？会相撞嘛，对不对？为什么？逆向啊？为什么逆向？因为法律有规定嘛，对不对？法律规定你一定要走右边嘛，开右边，你不开右边就怎样？就会跟人家相撞嘛。你想想看，上千亿个乘以上千亿个的恒星，他们都在绕着一个轨道在转，你觉得有可能吗？如果不是有一个律，那个律是谁定的？ 上帝 定的。如果没有那个律规定他要这样子走，我看这整个宇宙大乱。我们只是单单一个法律规定，开车出去，你如果靠左边走的话，就跟人家相撞了。更何况是这么上千亿个、上千亿个的恒星在那边在转，你无法想象这个上帝是多么的伟大。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上帝，这样一个荣耀的上帝，他说他要和我们同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帐幕是居住的地方，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我们同在，和我们同住在一起。就好像我对蚂蚁说，哎，蚂蚁啊，我要和你同在哦，而且我要和你住在一起哦。我看你可能会觉得我羞花瘦的，精神有问题了哈。可是上帝为什么要和我们同在呢？下一章，谢谢。哦，还没有哈，没关系，回到上一章好了。上帝为什么要和我们同在呢？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两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也在问上帝，你为什么要和我们同在呢？我先不说我的答案，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先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上帝要与我们同在？然后最后我会再来公开我的答案，然后你也可以分享你的一些想法。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相信这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你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亲近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聆听的话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你也洁净仆人的口，将你仆人所说的一字一句是按着你的心意，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过去曾经分享过说，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以神的圣约为中心，因为历史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成就上帝在他圣约当中的应许。所以人类的历史不是没有方向的，人类的历史的核心有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救赎之约。上帝他为了要救赎我们，和我们立约，我如果和你签一个契约，不论契约的内容如何，它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买房子，要不要签契约？要嘛，对不对？不然你会被骗了。买房子要签契约。好，那契约可能会有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很多条。可是这些条文是不是我的目的？是不是？契约的条文不是我的目的。上个礼拜曾晴跟郑宇结婚了，恭喜他们啊。可能我的目的是为了我新婚的孩子来做预备，那个是我的目的，对不对？可能我的目的是，哎，等到房价好一点的时候再把它卖出去，这个是我的目的。可是契约的条文内容是我的目的吗？不是。所以上帝在定契约，在定立约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所以契约签约是一个动作的发生，可是在这个动作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目的。所以上帝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要和我们签约，而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背后的目的就是要与我们同在。下一章，谢谢。好，上帝救赎我们，和我们立约，他背后的目的是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两个角度，第一个，神如何和我们立约，第二个，神同在的预表，来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上帝如何跟人同在呢？第一个当然是立约。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上帝如果要与人同在，那有什么困难？他就直接跟我们同在就好了，这个不是问题。可是 当上帝要与人同在的时候，问题在于人要如何与上帝同在。所以当上帝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他要向以色列百姓说话，有雷声有闪电，这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害怕极了。下一章谢谢。出埃及记20章18-19节，那里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不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害怕拒绝了上帝的同在。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荣耀的神，是圣洁的神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恐惧害怕，甚至怎样，恐怕会死亡。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用立约的方式要和我们同在。立约的意义是什么？立约的意义是一种保证。上帝和人立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你有听过哪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神明，有哪一个神会跟人主动立约吗？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地位。要怎么样跟神，或者是跟比你等级更不好、更下面的来立约呢？比如说，你可以和一只狗立约吗？狗狗来，我跟你立一个条约。哦，他不懂啊。你可以和所有的其他的动物立约吗？不可能啊。只有当我们人去求神问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这个神明会立一个誓约，可是这个和立约是不一样的。但是上帝他主动来和我们立约，他向我们保证他一定会怎样，信守诺言。所以上帝他透过立约，立约的内容不论是祝福，不论是应许，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契约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些的内容他有很多的应许，有很多的祝福，可是立约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当上帝和人立约的时候，上帝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透过立约保证他的同在。然而上帝他更知道人不可能守约，甚至会背约、毁约、被弃的弃、弃约。所以当上帝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创世纪15章10节，下一章谢谢。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在这一幕，当亚伯兰把动物都切了劈了预备好的时候，要和上帝立约的时候，结果亚伯兰怎样？睡着了。他睡着了。当上帝讲完话的时候，上帝的火从肉块经过，确立了这个约。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也就是说，在立约的过程当中，亚伯兰是醒的还是睡的？他是睡着的。严格讲起来，是谁在立约？只有上帝自己。上帝自己立的这个约。下一章谢谢。亚伯兰是睡着的，是上帝自己立约。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背约的历史，就是毁约，他们不断的背约毁约。虽然人不断的背约，上帝也知道人类无法守约，但是上帝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背约？没有。一个全能的神，他用约来限制自己。我再说一次哦，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哦，对他来讲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却跟我们立约，用那个约来限制他自己。我们签契约的时候，契约的条文都是讲一些条件嘛，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守什么，你要怎样怎样，都是很多的限制，对不对？神透过立约来限制自己，让他自己是信守承诺的一个神。所以他向我们保证，即便我们人类无法守约，他能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 而且另外一方面，他更是单方面的履行所有约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去签一个单方面要履行责任的契约，又不是傻瓜，又不是呆瓜。可是上帝很呆吗？在立约的时候，怎么可以让亚伯兰睡着呢？上帝，你会不会这样有点说不过去啊？你怎么让他睡着呢？这样的立约根本可以说不算数啊。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意思是上帝他宁可自己吃亏，即便我们无法守约，而上帝他仍要成就他所立的约。请 click 一下。所以上帝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所以整个神的计划那个请后面的投影同工专心一点啊，谢谢。整个神的计划呢，就是要一直与人立约。神从创造、救赎到最后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都是借着他与人同在而完成的。创造的时候，上帝在伊甸园与亚当同在。下一张，谢谢。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不论是创造，不论是救赎，不论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都是神与人同在的状态下完成的。这个就是整个神的计划。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与我们同在。请 click 一下，谢谢。与人同在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神与人同在的计划是透过什么完成？透过立约，一步一步的来达成。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要认识神的约。我们要了解神与人立约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按照人的信心的成长的程度，多次印证，一步一步的才得以建立。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立约的演进史。所以我们要再来简单的复习一下有关上帝所立的约。第一个是救赎之约，这个约是在所有约之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已经预备好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的以前，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个约不是和人立的约，这个救赎的行动是三个位格的神的永恒的约定，而且都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因为他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第一个约是救赎之约。有了这个救赎之约之后呢，下一章谢谢。有了这个救赎之约之后呢，我们看图哈，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创世以前有一个救赎之约。有了这个救赎之约之后呢，人类的历史才开始，于是开始有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的开始，这个时候进入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所以好，所以第二个约就是亚当之约。好，这是神与人立的第一个约。这个约的条件是人要完全的顺服神。下一章四，谢谢。亚当之约的条件是人要完全的顺服神。这个约呢，是行为之约，要求在行为上的顺服。但是上帝在这个约中也应许生命要赐给亚当，并透过他将生命赐给他的后裔。所以亚当之约是行为之约。第三个约之后呢，才是恩典之约。第三个是挪亚之约。挪亚他顺服上帝，他建造方舟，脱离洪水之后，上帝就和地上所有的活物来立约，他不再用洪水要来毁灭全地，所以上帝他就用彩虹的记号印证他的这个应许。同时上帝他也列出了有关土地、后裔和救赎的应许要给挪亚，这是挪亚之约，也是属于恩典之约。第四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他再次这个约中包括了土地、后裔和救赎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承迦南地，而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五个是西乃山之约，又称作是摩西之约。好，摩西他在西乃山从上帝领受十诫，颁布给以色列的百姓。 上帝他不容许以色列的百姓敬拜别的神，这样的忠心跟顺服被称为是对上帝的爱的表现。那西乃山之约也是恩典之约的其中之一个，可是有些学者认为它也是属于行为之约的一种，因为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有很多命令要遵守的，还要求百姓要遵守顺服上帝的命令，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个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行为之约来看。好，第六个是大卫之约，上帝要应许赐给大卫土地、后裔和救赎。你会发现土地、后裔跟救赎是每一个恩典之约当中上帝的应许。在这个大约之约中，大卫要成为一位君王的先祖，他的后代也要做王。这个后代是指谁？这个后代就是指耶稣。大卫之约是在3000年前，但是他已经在那个时候预言在1000年以后要降生的救赎主耶稣，所以在3000年之前已经预言耶稣了，而且是预言他是大卫的后代，而且他要做王。第七个是新约，到了新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他降生了，他代表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比旧约中的任何的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更伟大。圣经讲到在基督里的新约是超越旧约中任何其他的约。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而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约就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所立的约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耶稣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之约，可是这个救赎的事件还没有结束，因为救赎不是最终的目的，救赎的完成是另一个开始。救赎的完成是另一个开始。我们看见中间黑黑的地方，立约和救赎，我们看见有旧约到新约，有亚当之约、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是整个救赎的过程。但是这个救赎呢，是包含在一个上帝更大的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救赎的完成是另一个开始，是神与人同在的开始，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透过立约再立约又立约，不断地向我们表达他的心意跟他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这样满满的心意是否有让你感动呢？耶稣的降生让我们很感动，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他却愿意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凡信靠他的都必得救。因着耶稣的成就的救赎恩典，今天全世界都在庆祝耶稣的降生。可是当我们用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救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的救赎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的计划的里面。这个计划就是上帝他要与我们同在。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上帝已经完成这救赎的恩典，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这恩典。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呢？如果你还在犹豫，只要你愿意接受他，开口向他祷告，上帝的同在一定会临到你的生命，上帝的同在会带来平安。就像讲台上那边写的，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上帝的同在会带给你生命当中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见立约和救赎，他的心意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可是你会发现哦，人是一个很视觉型的动物哦，好像没有看得到，没有摸得到，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信心，对不对？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的神是灵，对不对？我们看不到他，摸不到他，甚至你说我们要感觉到他，你感觉他同在吗？有时候像我太理性了，每次那个特会的当中，我从来不会倒下去的。可是有人就很有感动啊，对不对？可是就是很，你要去感受到神是很不容易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对于属灵的上帝，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怎样？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怀疑，甚至我们会怎样？ 会有软弱。所以呢，上帝也透过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事物，预表他要与我们同在的心意。这个可见的事物是什么呢？知道吗？就是会幕。下一张，谢谢。这个可见的事物就是会幕。在旧约，上帝透过会幕的设立，预表他要和人同在的心意。伊甸园和会幕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上帝在其中行走，与人说话、交谈和启示。创世纪三章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下一章。好，申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什么营中行走，要救护你。撒母耳记下七章六节，上帝说，我常在哪里，会幕跟哪里，帐幕中行走。这些经文都说明，上帝要透过会幕要行走在人间，要与人交谈，与人说话。会幕的主要功用是什么？是神与人相会的帐幕。会幕的英文翻译就是 meeting tent， 就是会面见面的一个帐篷。所以会幕在旧约中，它的原文呢有几个不同的字，它可以有会幕或者是帐篷、圣所跟居所这几个字的表达。但是这几个字都分别表达出上帝与人同在的不同面向。会幕是什么？就是上帝与人说话的地方。帐篷是什么？帐篷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是一个移动的居所。圣所是什么？圣所是表达上帝的居所是怎样，是分别为圣的。居所呢，是上帝与人同在，在地上暂时的地方，这个称作是他的居所。所以我们发现，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圣所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会幕的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第一个是伊甸园。好，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的第一个圣所。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设立人做什么？设立人做君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他要人治理全地。治理和管理是君王的职分。所以第一个上帝给人的一个职分是君王的职分。那在第二章的时候，上帝设立人做什么呢？设立人做祭司。你可能会说，传道啊，真的吗？哪里看得出来他是祭司啊？哦，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你更奇怪了啊，修理看守是祭司，会不会太奇怪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查考旧约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在五经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经的当中，只要修理看守放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在指什么？指祭司在圣所里面的侍奉。所以亚当在伊甸园修理看守是在做什么事情？执行祭司的职分。所以伊甸园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圣所。在这个圣所的当中，上帝向亚当说话，并且与人同在，与人同行。好，所以修理跟看守这两个动词一起出现的时候，代表的就是祭司在圣所里面的侍奉。所以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的第一个圣所。好，第二个，列祖筑坛。当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因为罪的缘故，伊甸园的圣所就不在了。可是他的后代不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由家长代表筑祭坛献祭，这个是家族的圣所。就像挪亚或者是亚伯拉罕他们献祭筑坛一样，圣所代表的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家族的圣所可以说是伊甸园圣所的一个缩影。 因为我们渴望跟神有交通，但是那个伊甸园已经不在了，在家族的圣所，我们一样可以跟神有交通。第三个是西乃山，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上帝在西乃山显现向摩西说话，颁布十诫。我们刚才有谈到，西乃山是上帝暂时的圣所。好，第四点，会幕。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漂流，不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都以什么为中心？以会幕为中心安营。他们要起营的时候呢，也是以会幕为 在他们前面做向导，他们会跟随会幕来前进。这个会幕是什么？是移动的圣所。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那个会幕一直在移动，上帝的圣所不断的在移动，从这边到那边一直在移动的当中。再来是第五个圣殿。好，他们本来是在旷野漂流，后来来到迦南地了，他们开始定居在迦南地了。这个时候大卫王奠定了王国家园的根基，而所罗门他就建造圣殿，在应许之地开始有了什么固定的圣所。本来在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是移动的圣所，现在来到迦南地，他们定居了之后，这是固定的圣所，不再是移动的圣所。所以圣殿是一个固定的圣所，他们从移动的变成是固定的。再来第六个，以西结书。以色列他们定居之后开始怎样学坏了，他们开始背约契约，这段时间他们敬拜偶像离弃真神，于是怎么样，圣城被攻陷，圣殿被焚烧，神在地上的这个圣所怎么样被灭了。可是先知以西结预言这个圣殿要怎么样，要重建，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圣所。这个预言是在 为了耶稣的启示在做预备。第七个，耶稣他对犹太人说什么？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三日内怎么可能建起来啊，一个圣殿不太可能。所以耶稣说这句话是指什么？他是以他的身体为圣殿。因为耶稣第几天复活？第三天复活。他的复活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圣殿怎么样再被建立起来。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搭棚居住的意思。耶稣的身体就是上帝的圣殿，而这个圣殿搭棚居住在我们的中间，预表什么？预表耶稣他就是降世的圣所。降世就是降在这个世界上的圣所，从天而降的意思。所以耶稣降生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的降生是预表就是降世的圣所。再来第八个，就是教会。今天的教会是这栋建筑物吗？教会是什么？是谁？我们每一个人才是教会。建筑物不是真的教会，建筑物只是一个我们聚集的地方，我们才是教会。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就是神的殿。所以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圣所，从可见的、移动的、固定的，到被拆毁，一直到耶稣的降生，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现在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会幕化为无形，我们就是神的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神的什么？其实我们就是神的会幕，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与人同在的应许已经怎么样？已经成就了。可是这个成就是永远的吗？不是，还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最后要进入到的是什么？是上帝永恒的同在。现在的同在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最后要进入到的是什么？ 是上帝永恒的同在。好，下一个第九，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那边说，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临。今天的经文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是永恒的圣所，在这永恒的圣所里面，神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是上帝最后永恒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从旧约到新约会幕一个一个的进程，说明上帝要与人同在的心意。他让我们不只是知道有立约，他也让我们看见那个会幕是上帝的预表，上帝要跟我们说话。可是神要与人同在，有一个东西要处理，就是罪。罪的鸿沟一定要先处理，耶稣的救赎，他所成就的挽回祭遮盖了那个罪的鸿沟，使我们可以重新跟天父建立和好的关系。因此人类有限的头脑实在无法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上帝他透过立约向我们保证我们与他与我们同在的心意。这样子还不够，上帝更是主动的借着可见的会幕预表他的同在，从旧约的会幕圣所到新约属灵的殿、圣灵的殿，最后新耶路撒冷的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他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了解他的心意，回到真正与他真实的同在的里面。所以这几千年的历史的演进的当中，一步一步的推向哪里？一步一步的推向上帝永恒的计划。上帝实在是要我们明白他想要和我们一起的渴望，这样的渴望、这样的心意、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有没有感动你呢？上帝如此的渴望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是否也一样渴望与上帝同在呢？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上帝他成就他的应许，他透过立约，透过耶稣的降生和救赎，透过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会幕跟圣殿，甚至是这个教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跟祝福。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选择与上帝同在呢？我们与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是很远还是很近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信仰。与神同在不是宗教仪文，不是守哪一条诫命或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很可能虽然坐在这里听到参与敬拜，可是神却没有与你同在。我们甚至有可能啦，我在这里讲到，但是神没有与我同在，你相信吗？一个不愿追求与神同在的人，是神与他同在，但是他自己却不与神同在。下一个，请 click 一下。一个不愿追求与神同在的人，是神与他同在，但是他自己却没有与神同在。一个人若不选择与神同在，那他就只有两个选择，他要不就是与世界，要不就是与肉体，这两者中间没有中间地带。只要我们选择不与神同在，下一张谢谢，结果就是一定是与世界或者肉体同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下一张，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仇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只要你不顺着圣灵，就一定会放纵肉体，因为放纵肉体是我们的自然反应。只要你不选择与神同在，你的结果一定是与世界同在，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自然反应，而且这个是罪性的必然结果。下一章谢谢。38，放纵肉体是我们的自然反应，而且这个是罪性的必然结果。什么叫自然反应啊？什么叫自然反应？就是一种反射动作。什么叫反射动作？就是不经思考，然后无法控制。那个以前国小的时候常常会做实验嘛，对不对？坐在椅子上，对不对？然后把脚翘起来嘛，然后你翘这边，我要控制它不让它翘啊，可是它还是会翘起来啊，这个叫做自然反应。 这个叫做反射动作。也就是一旦我们选择不与神同在， 我们的自然反应因为罪性的关系一定会与世界同在。你会说我不会不会，我一定可以保守我自己，我不会跟世界同在，我会好好的读书，我会好好做我该做的事情。可能你可以维持一个月两个月做得很好，但是我敢保证你一定会与世界同在，因为圣经的真理是这样说，你不选择与神同在一定是与世界同在，就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中间地带。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中间地带。你不选择与神同在，你就是偏向肉体或者是跟世界同在。神渴望与我们同在，他透过立约，透过耶稣的救赎，还有会幕的预表，现在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可是你知道吗？要与神同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那里说，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联合，要跟神同在，需要我们怎么样？需要我们主动。神已经把他同在的恩典赐给我们，可是他不会强迫我们。恩典已经给我们了，对不对？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我们需要采取主动，让神有机会可以与我们同在。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要就表示人有责任。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在神同在的恩典的当中，神已经与我们同在，可是往往是我们不习惯如何建立与神同在的关系，所以这个需要操练，需要学习。与神的同在的条件是我要采取主动，因为上帝他不会强迫我们。明年教会的目标是与主连结，牧师还没有宣布，我先跟大家讲了其中的一部分，与主连结，希望通过读经祷告灵修跟主有一个美好的连结，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与主连结充满主的同在。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说，整个人类的救赎的计划的背后是上帝渴望要怎样与谁同在，与谁？神与谁同在？与我们同在。那我一开始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上帝要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很什么？很喜欢、哦、他很喜欢，他很渴望。对啊，他很渴望，所以他透过立约几千年，透过那个立约来表达，透过那个会幕来表达，他很渴望。他很喜欢，因为他很喜欢，所以他。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喜欢？为什么他渴望？他爱我们。他为什么爱我们？你会爱一只蚂蚁吗？或者你会爱一只一个细菌吗？哎呀，细菌哦，我要好好保护你哦，你不要死掉。 我们是他造的 ，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越来越接近了。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三章七节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上帝说什么？他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下来来到他们的当中。有谁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受伤痛苦的时候会跟你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来到你这里呢？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发生车祸，在板桥骑摩托车跟那个计程车相撞，然后很晚了，然后我爸妈就连夜的怎样赶到这个板桥来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他们看见了，他们听见了，他们就怎样冲过来。然后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在台东的工兵营当兵，那边是在做加山计划，就是那个飞机的掩体。然后我被分派到那个上工单位，就是要去上工，要去施工的单位。哇，一天三班，哇，真的是我被操到不行。我甚至因为那边是工地嘛，没有热水的，冬天是用冬天没有热水可以洗澡，然后那个 水量很小，一这样嘟嘟嘟嘟这样滴下来的水，然后冬天哦，拿那个钢杯按那洗， 然后等到刚被满了，然后一点点，洗头发一点点再冲身体，这样子慢慢慢慢洗下来。哇，那时候痛苦极了，三个月我受不了，我就写信给我老爸，救救我吧。我老爸当然也很紧张啊。然后因为我们家以前在做部队的伙食嘛，所以认识一些军官，就透过军官一个签一个，一个签一个，哇，不知道怎么签的，签到台东，然后把我从那个部队连的单位调到群部连，啊，终于比较轻松一点。群部连还是要上工啊，只是因为要处理文书作业，上工的时间比较没那么长。哦，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辛苦。父母他看见了，他听见了。虽然他赶不过来，他想尽办法怎么样要把这个儿子怎么样把他救起来。这就是父母的心肠，父母的心肠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天父渴望和我们同在呢？因为他不只是创造我们而已，刚才也讲到创造，他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上帝他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是从上帝他里面出来的，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是从怎样，从我们自己生出来一样。神渴望与人同在，因为这是为父的心肠。两个礼拜前，我们家二女儿生日啊，然后就传赖给她，然后写了一些祝福的话啊，然后写了一些话啊，感动的话在里面，然后发了五张照片给她看，一张是她出生的照片，两张是她成长过程的照片，再两张是她跟姐姐的照片。我想，哇，她一定会很感动。我发这样的讯息，又发这样的照片给他看，哦，看到他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结果你知道他回讯息给我，他写什么？你知道吗？三个字，三个字叫谢谢乐阿拉，谢谢拉这样子。你会觉得啊，这个孩子很还没有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满满的爱关心哈。如果这个孩子到三十岁到四十岁还这样子，你觉得做父亲的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如果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子，那你觉得天父会不会难过？天父也会难过。你觉得我会不会渴望我的女儿跟我有更多的这些表达呢？对不对？渴望嘛哈。那如果我们是在座还是人子的哈，多多的跟你的父母表达一下吧。我想父母一定都会很感动的。不要平常都没有跟爸爸说，突然间来一个祷告，上帝啊，给我100万，上帝啊，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帮我处理那个事情，不要每次来到上帝面前都只有这些话而已，而是真的在平常的时候跟他建立好一个美好的关系，是只是在处理事情而已。所以我们看见天父渴望与我们同在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我想了两个礼拜，我真的找不出答案。然后大概在两三天前吧，因为我女儿的这个例子，让我慢慢再去思考。哎呀，因为就是父母的心肠，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多么荣美的计划！因为到最后，我们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义。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里说，要照所安排的。下一章，谢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义。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有灵魂，人是为永恒而创造存在的，人不属于暂时的，人是属于永远的。所以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地球的家是暂时的，我们要预备有一天我们都要怎样回到天家去。这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更是天父渴望与他众儿女同在的心意。所以上帝他从创世以前就开始在为这件事情在做预备，从创世纪开始他一步一步的推进。历史会改朝换代，可是上帝的计划会不会改变？不改变。1000年过去，2000年过去，一代一代的过去，现在来到2019，接着就是什么？2020。 我们看到这会幕的过程，伊甸园是第一个圣所。现在我们来到第几个阶段？我们第八，对不对？第八个阶段是教会的阶段。这个阶段不再是移动的或者是固定的圣所，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是属灵的圣所。接下来还剩几个阶段？只剩下一个最后一个阶段，就要怎样？就要进入永恒的圣所。这个时间会多长呢？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前面七个阶段已经怎么样？前面七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在第八个阶段，要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是永恒的圣所。现在是属灵的圣所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是第八个阶段，是永恒的圣所。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我们有没有在为这样的事情在做预备呢？耶稣基督降生，每年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日，我们会欢欣，我们会庆贺，我们会彼此祝福。可是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来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来了，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是否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人生的每一部分都有主耶稣的参与，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父神呢？天父渴望与他的儿女同在，我们是否也一样渴望与天父的同在呢？我们今天的信息谈到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下一章谢谢。下一章谢谢。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耶稣他怎样已经降生了，他成就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然而这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怎样？我们要主动邀请上帝的存在，我们要操练，要学习如何与神同在。因为与神同在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灵，我们是肉体。你可以察觉到你的灵吗？你察觉不到，所以你需要操练，需要学习进入与主的同在的当中，与主连结。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最后怎样进入永恒的同在。我们都有在为这件事情在做预备吗？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与主同行、与主同住的人生，并且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进入他永恒的同在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因为你与我们同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天父，是的，你是神，你是伟大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但你却不轻看我们。你爱我们，甚至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降生，成就你同在的应许。主啊，你若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落在黑暗的当中。主啊，恳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引导我们，带我们到你的圣所，到你的居所，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赦免在过去我们没有看重你的同在，在过去我们没有渴慕你的同在的罪，恳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有软弱，甚至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恳求你赐下渴慕你的心，在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叫每一个的生命真是满有你的同在，叫我们可以与主连结，结出基督生命的样式。主啊，是的，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也预备我们自己，要进入你永恒的同在当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将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手上。你是同在的神，你向我们说话，你感动我们，你带领我们，你保守我们前面的步伐，前面的脚步，好像我们真是可以活出满有你荣耀的形象的样式，结出那圣洁的果子出来。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谢谢传道，那再次提醒我们，那上帝乐意与我们同在，那通过这个预约，不改变的预约，一次又一次的来。 我会卡住。 虔诚奉献我全身，今后主命尽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